还没有进入这个今天要跟你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上个主日给你们发了这个作业，上个主日的作业是第一个问题是找出圣经错在哪里。那主要不是要去你们自己做一些 reflection， 自己去自我去省察一下。我对这本圣经，我觉得它错在哪里。如果你觉得它没有错在哪里，就不用写，我很开心，就证明你对这个圣经是越来越信靠。但是如果你写的很多很多有关圣经的错误，那我要跟你个别的谈一谈。确实是我要给你们自己先知道，我对我这一本手头上每一天拿着圣经，我觉得它有错吗？我有错吗？它有错吗？然后第二方面是找出圣经的正确之处在哪里，所以你要写，盼望这个越写越多越好，写不完可以写后面，就证明了我很开心，我有这样这么样。他呢，他对是圣经是觉得这本圣经是神的话，他怎么样去认为这个是正确的呢？是对的呢？所以主要这功课是要给大家去做很多的思考。我这里我说我的讲课的目的，我不是要教，我从第一课开始跟你们讲了 ，I'm not here to teach。But I'm not here to make you to learn， 所以你们要做很多很多的思考，以致你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什么样一位神，这是我主要的目的。我相信你们会学习到很多，当你自己做不断的去思考的时候。好，我今天大概是交代在这里，来，我们继续往下看，接下去，我给我那个来，那个有空的， 有吗？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早上已经念过了。我记得我第一次跟你们上课的时候呢，我大概给你们知道哈，我这个。这个怎么搞啊？怎么不能够推？不能够 back？ 上 去？怎么上去？ 左边那个键。 好，来，第一堂课我们说耶和华的话，好，大家还记得吗？所以上个礼拜是第二堂课吧，是吗？第二堂课我还是围绕在耶和华的话，但是是给你们大家思考有关圣经，还记得吗？好，圣经是什么？然后给你们谈到有关后现代主义，它对我们的攻击，跟我们怎么样去回应。好，今天我会谈到下半节，就是亚米泰的儿子约拿。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这里比较短。然后今天除了这个解释完，我会回到这里第二节的上半段，就起来到尼尼微城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这里。所以今天我们的 focus， 我们主要学习是在第一段第一节的下半节跟第二节的上半节，清楚吗？今天我会走向这方面。好，这些接下下来这些大概大家已经重复了好几遍了，盼望你们真的是把它背起来。它这个的信息的模它的大纲，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他的仆人，耶和华的命令，今天已经讲完了，终于讲完了第二节，下礼拜是不是又进入第三节？终于讲完了。好，耶和华命令的内容，耶和华命令的原因。然后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学的延伸，讲过有关什么是圣经 ，What is Bible？ 然后讲到后现代主义，好，今天我要进入这一方面。如果你们还记得我第二篇的主的信息，就是3月6号的信息，我给你们两大点。约拿书这方面其实有两大特点，今天我加最后一个特点给你们，只有主日学学生可以有第三个 point。如果你们也留下来，我是故意的。好，付上代价学习的话呢，就有更多的好处。好，我记得第一次跟你们分享，我说约拿书有两大特点。 好，我不晓得你们还记得吗？有没有人记得第一个特点？这本书的特点在哪里？就是其他书没有的，其他十一本的小先知书是没有的。第一个特点 是向外邦人传福音， 到外邦的国， 到外邦的国去传福音。有没有其他的先知去尼尼微城？只有他一个，是谁？雁呐、啊。好，第一个特点。第二呢？ 主角不是那条鱼。 没有王。 再想一下，忘了哦。哎，你们伤我的心哎。上次我还在主日学里跟你们交代说，第一个特点他是外邦的先知。我说其实有三个外邦的先知，有吗？还记得哪三个？除了约拿，还有两个是谁？ 那红、撒加利。 那红还有一个 撒加利 亚、俄巴迪亚是向以东，那红是向亚述，那这约拿也是向亚述，但是特别是指向尼尼微城。这三个是三个向外邦人先知传，外邦先知，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呢，这本书的约拿书呢，跟以色列的以色列的历史无关。你找不到他这个约拿书里面讲述以色列的北国、南国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根本没有记载，也没有记载任何有关以色列的事迹，没有。这是第二个特点。如果你看其他是一本小先知书，大大小小都有，有些这本书是完全没有，这是第二个特点。好，来第三个特点哦，第三个特点写下来，我下礼拜要问哦，下个礼拜。十二个先知里面，约拿是唯一一个，也只有他这个人是亲身经历去到外邦的这个地方去传的，其他的十一个先知没有，他们只是口头上只是宣传，就是说，比如说，耶利米、阿摩斯跟以赛亚呢，他们是在自己的本国以色列国去传。去宣讲有关其他外邦国的一些预言，听得懂吗？但是约拿本身除了他有宣告有关外邦人的信息，他也必须亲身需要去到这个地方来宣告耶和华的信息，这是他的不同点。他必须 in action， 除了 in words， 除了用口来宣讲，他还是需要亲身去到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他第三个不同点。好，学习到这里过后，我们继续看下去。亚米泰的儿子约拿，好，他是以色列的先知。约拿的意思是什么？ 白鸽， 鸽子。好，他是哪一个支派的？希伯伦支派，这些都是圣经知识哈，需要去认识。希伯伦支派，他是加特西弗人。好，这里我上次已经跟你们交代了，他第一个任务是做些什么？ 传喜信， 传好的消息。记载在什么书？第几章第几节？ 列王记下 14:25，这是 Second King， 14:25， 这个是他第一个任务。当时候是谁在执政？耶罗波安王第二世。好，主要是收服实地，传达好的信息，让以色列人知道，哦，我们的地会越来越大。好，第二个任务呢，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找到，他就是要向尼尼微城去传讲厄运的信息，不是大好消息，是不好的消息，尼尼微城要倾覆了。好，这个是大略有关亚米泰儿子约拿的一些生平。 我说这里比较快，很快我们就讲完了哈。好，我们接下去看，因为时间不多啊。好，今天我们你们马斌发给你们这个今天的这个教义哈，那个什么handout手册。好，现在我们接下来需要延伸哈。大概你们之前刚才已经看知道了，说我今天大概讲的从信息里面知道它的大纲。现在我们进入信息延伸 ，the extension of the sermon。起来，到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因为他们的恶语达到我面前。好，耶和华的命令，我说有三个。第一个是起来，第二个是去，第三个是宣告。那今天我们要从耶和华命令里面，尤其是从约拿书这三个命令里面，我们综合起来，我们看到它有三大特点，就是三个 characteristic， 三大个特征，三大特点。这三个命令里面，第一个，耶和华的命令是个人跟公开的 ，is personal and public。Yahweh's command is personal and public。那这个跟我们的生活非常有关系。我这里稍微要解释一下。当然，耶和华的命令临到约拿是个人的。当他宣讲出去的时候，也临到每一个人。耶和华的命令。有没有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姐妹或是基督徒告诉你说：“哎，我昨天有听到神跟我讲话。”有没有听到这样的别人跟你说基督徒了？我说哈，昨天上帝给我发了个梦，梦中里面告诉我什么事，真的是很灵哎，很灵验的发生哎。耶和华跟我，神跟我说话，好，神跟我讲话，而且很真实的，神，我真的听到神的声音。有没有人跟你分享过，还是有没有看听过这样的见证？哎，确实是发生的，也确实是所谓很灵验的 ，is true and happened。那我们基督徒要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说神的命令对我们来说可以是很个人，也可以是很公开。比如说我在教会里面跟你们分享的有关神的话，这个是给每一个人。但当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有个人的神，特别比如说你在读经时候，或是说你在每一天生活当中，你在做你自己个人的生活的时候，你在锻炼身体啊，在做饭啊，在学习啊，你都听到说有神跟我讲话。基督徒怎么去理解神会不会跟我们讲话？ 会， 神确定会跟我们讲话。怎么跟我们讲话？怎么样跟我们说话？ 透过圣经， 还有这些讲话。好，大家都应该理解说，如果我是说神跟我们讲话，透过圣经，大家有没有什么怀疑？没有。如果我说上帝跟我讲话，没有透过圣经的，就是说我突然间我听到一个声音，哎，你不可以再往前走，下面真的是走下去的话会危险。那怎么说？哎，确实适合我走过去，我原来是那个很危险的，不可以跑过去。好好神跟我告诉我，尤其是来自灵恩派的兄姐妹哈，有没有一些基督徒朋友是来自灵恩派的？上帝跟我讲话，我跟师母我们在灵恩派里面是一年，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叫上帝跟我们讲话，我们很有经验，真的很有经验，我们也听了很多上帝跟我们说话那种经验。好，神告诉你哦，我很爱你，哭了哭了哭了哭了，哔巴拉不停了，我很爱你，我怎么爱你？你看看宇宙万物，你看看哦，神跟我讲话，那我们要很小心。如果我们在读经祷告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可以透过，肯定可以透过神的话来跟我们说话。那这个是说什么？这个我们是说 illumination of the spirit， 圣灵的光照 illumination of the spirit， 因为我们内住有圣灵居住在我们心里，所以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有一些话语是特别让你看到，是说它很是活起来的，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他，你知道这个经文你已经看了好多遍了，比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但是到了某一些时刻，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你来说，你看的可能从小看到你老那天，但是在你某个时刻，你觉得这个话是 is alive， 是一个活的在你面前，你就知道说神有一些的引导，让你更加明白神告诉我们，神透过话语来告诉我们，主要它是有一个目的的，不是让你告诉你就算了。我们待会会看第三个特征，神告诉我们的时候，神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一定有个目的的，如果没有目的，神不会随便说话， full stop， 听得清楚，要记得神不随便开口讲话，因为我宁可神不要跟我说话，这个是可大可小的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你说神常常跟我说话，你就要问问这兄姐妹，好，如果这个姊妹这个弟兄告诉我上帝跟我很 close， 上帝刚刚常常跟我说话，我就请问你，你一天花多少时间看圣经？一天很少看，一个礼拜可能才看5分钟，然后你说上帝跟我讲话，那个话是从哪里来的？谁跟你讲？是神吗？还是这个神吗？还是什么神？哪一位神跟你讲话？请我们大家懂得去分辨，真的是要很小心去分辨。你不要忘记哈，魔鬼是什么？ 邪灵。 做这光明的天使哈，做这光明的天使的话呢，是目的要什么？要去迷惑、 欺骗。 迷惑谁？圣经说，连选民他都要迷惑去。所以你说我常不看圣经，但是常圣经跟我讲话就够了。所以如果、我们听到一些讲员，我、很少说准备什么讲章，我也不看讲章的，我上到台圣灵要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请深思明辨到底他在讲什么。神既然把圣经赐给我们，就让我们要去认识他。我相信神在某个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某个历程当中，有一些人真的是很痛苦的时候，他确实是有神给他所谓一些亮光跟话语，确实是有这样的，我不排除没有，但是我们要懂得怎么去分辨。如果我们不懂得去分辨的时候，我们全盘照收，我告诉你，有了一次机会，魔鬼就会继续再来找你，他会继续来探访你，因为你喜欢听他的声音，他会装着光明天使继续来迷惑你，让你有一天你没有办法去分辨了。所以我说，我相信是有些弟兄姐妹，比如说他真的很爱主，也很爱读圣经，有些时刻可能遇到最紧急的时候，真的是给他一些提醒。我们常常是用圣灵的引导跟光照 illumination。如果说我听到神的声音，那种声音的话呢？一定是有一个目的，为什么神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千万不要乱说乱听，这个是神的声音。好，我说神的命令是很个人跟也是很公开的，我们在圣经里面找到很多很多神的命令，很多很多有关神的命令，太多了，旧约也很多，新约也很多。神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其实也是要爱人爱邻如己。旧约也有出现，新约也有出现，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叫你们彼此相爱，这个也是神的命令。好，我们相爱不要在言语跟舌头上，也要在诚实跟行为上，这个也是神的命令。所以知道了，我们都懂得去分辨。好，神的命令有些领导是很个人，有些领导是很大众化，就是it's a public and also personal。好，这里我们继续往下看神的命令来。神的命令第二个特征，无法妥协 ，is uncompromised。God Yahweh's command is uncompromised。就是已经命定 pointed， 已经很清楚交代，所以不能够跟上帝的命令谈条件。当我们跟上帝的命令谈条件的时候，跟我们跟上帝谈条件的时候，其实，那我也很比较严厉的说，我们在侮辱上帝， 我们在藐视这位神。神的命令颁布下来，听我们只能够听而遵行，不是跟他 argue， 不是跟他谈条件，也没有中间地带，就是说呢，没有说我听和不听，我站在中立的立场。哦，我上个礼拜在信息里面跟你们分享过，我说一我们就听从，二我们就违背。你说我不做出任何的回应， 那也是违背。 我们不做出任何的回应，其实已经回应了上帝。我们的回应是什么？ No， no， 不听从。那其实是这样，上帝其实是这些给我们选择，一就是你听从，二就是你违背。你说我不做出任何的回应，其实已经回应了。好，这里我要用列拿这个例子来跟大家稍微解释为什么我会这么样的去跟你们分享，这个是有圣经的经文的，来到成为他的的 support， 支持他我这里的论点。你说牧师，我说比如说上帝告诉我要去爱人，爱这个人，爱某某人，我恨得不了了，怎么去爱他？那上帝告诉我命令，就是那时圣灵就让我想起你要去爱仇敌。哦，圣灵光照你，让我想起我要去爱敌人，我怎么去爱他？他不可爱，他跟我是两个势不，我们这是什么势不什么势不两立？就是他是我敌人，我怎么去爱他？好，即便你叫我去爱他，有一个行为的表现，但是我心里面是恨他，那怎么办？好，我这样做不是假冒伪善吗？啊，来了，我的心在告诉我，我恨他。但是神告诉我要去爱他，好，让我的心转变了，直到我去爱他的时候我才爱吧。那我做这个回应了，我就做出一个回应，什么回应？我不要爱他先。神，我就等到我的心去爱他了我才爱。当然我们如果一个我们的心是正确，我们做出的行为正确，那是最理想的，听得懂吗？当然这是最理想，但是我们的心什么时刻才能够去爱这个人呢？难道一辈子不需要去行出爱的行为吗？好，请问耶拿这个人从第一章开始，他是甘心乐意的去顺服，甘心乐意吗？上个礼拜给你们看到他原本可以选择去尼尼微，他选择去他师，路途是多少倍远？将近五倍，他还是要去。这给我们看到他是故意的违背，他心甘愿吗？不甘愿，心不甘情不愿，用的对吗？好，但是上帝有没有放过他？没有，上帝命令领导他了，你要不要听？一你听，二你违背。神，我你知道我的心啊，愿啊，神你知道啊，我说我是愿啊，上帝你知道我的心，我不愿意去尼尼微城啊，你不要逼我，你不要强逼我，我还是不愿意去的，因为我心不爱，我不想去。所以我逃，然后第二章他受苦了，第三章上帝话在领导他，好，第三章他已经做了哈，他真是宣告了神的信息，好，第四章他甘愿吗？ 不甘愿， 他还是不甘愿。那你说一个先知的心哈，就这么难搞哎，等到什么时刻？你说好，上帝让我的心先去爱他，我才去爱，可以。等到什么时候？不要忘记，当我们没有行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心开始在感应着。这个就是魔鬼常常来欺骗着我们。人心都比万物都诡诈，我怎么知道我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吗？我了解我的心多少？请问我了解我的心多少？你说我很清楚我的心，我说你真的是不了解圣经。圣经说什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没有办法看透我们自己心，因为常常我们人会欺哄我们自己，对不对？我也是常常欺哄我自己，然后再加上我自己欺哄自己，魔鬼也来常常来欺哄我，来欺骗我，所以我根本看不到我自己，除非圣灵真的是看，让你看得一清二楚你的心的状态是怎么样。所以为了我们不要堕入那种的硬着心的心态，魔鬼就是要我们常常去硬着心，像法老的心一样刚硬。 为了我们不陷入这一种的 down 六次到了我们心刚硬，我们赶快逃出来。这个是魔鬼用的一个 weapon， 他的武器就是让我们的心常常刚硬起来。所以为了逃出来，我先做神，我很恨他，但是你告诉我要爱人如己，我用眼泪去爱他。神不知道吗？神知道。神要什么样的心？神要你让好，我知道。我说我这样做，我不爱他，我的心很恨他，我还要这样做，我不是假冒伪善吗？请清楚了解，有一天可能我跟大家分享什么叫假冒伪善。我们以为假冒伪善是说我所做的跟我所行的不一样，那只是对了20%，还80%，不是这样理解。因为这个是我博士认为1/3，我用了很多时间去查考什么叫假冒伪善，从圣经去理解。好，上帝，我很软弱，我的心是这样的一个对他的恨恶是到了一个极点的，我没有办法去恨他。好，所以这里我没有办法去爱他，所以我不要去做这种事情。当我知道我的心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为我自己做了什么？第一，我什么都不做。第二，我跪下来祷告，神，我不能爱他，你来帮助我。如果我没有这样的祷告，那个已经是讨上帝喜悦。为什么？因为知道自己不能。 上帝， 好，你说上帝，我软弱到个地步，我连跪下来，我连祷告都不能祷告啊！我恨到他这个地步，我连祷告都不行。好，祷告一句话可以吗？主啊，帮助我，主啊，怜悯我。你说，牧师啊，我连一句话都没有办法祷告，我很软弱，我很软弱，我连祷告都不能。我说祷告半句，主啊，不要说主帮助我，就一句不能祷告。我说主啊，连主我都不能祷告啊，我还是很软弱，连半句话我也不能说出来。我软弱到这个地步，上帝，你看我的心是这么样的恨他，我连主我都不能说出来。好，不要说，在上帝面前叹息一次。也不能吗？所以我告诉你们了，接下来我讲这番话可能对大家不知道会不会有任何的负面作用，但是我盼望是一针见血。我们不是 too weak， 我们是 too strong。 听得懂吗？我们在上帝面前，如果一个常常软弱的人，我是很 weak 的人，我一定求神，因为我不能，所以我需要神，因为我不能，是因为我们 too strong， 所以我不需要神来帮助我。我连祷告一句话，求神帮助改变我的心，去爱他，我也不愿意祷告。所以我们不是 too weak， 我是 too strong。 老伯是很直接，求神帮助。我说连一句话都不能祷告，叹息在上帝面前，一句叹息啊，神，我这样，我要遵循你的话，我为了要遵循你的话，因为我不想让我的心继续这样感应下去。我知道我很困难，我很痛苦，神，我也你也知道，我们不想假冒伪善，但是神，你帮助我。每一次我不能，求神帮助。难道我今天可以用心去爱他，我下次又可以做得到吗？也可能打回原形，我又不能爱了。对不对？我们就是在这种高高低低的属灵的一个的旅程里面，一个真正软弱的人，他一定会去常常祷告，因为他软弱，他知道他不能。所以你看，看看教会，最少人来参加聚会的聚会是什么？祷告会。大小弟兄姐妹，不是太软弱，是太坚强。那我很不客气讲一句话，如果我说今天我们下个礼拜我们要操考会，大家帮忙，大家很愿意帮忙。如果教会有祷告会，我很软弱，我连要来祷告都不行，我自己都生活乱七八糟。再想一想，我是真的是这么软弱吗？还是我是 too strong， 我不需要上帝？那华人有一句话，有一点过火，但是确实是让我们做很多反思。人如果没有看到棺材，不会掉眼泪。是说，人如果不来到尽头，他不会屈膝在上帝面前呼求上帝。我们人都是这样，包括我自己在内。 当遇到大灾难、大困难的时候呢，我才甘愿跪下来求神。那神也是怜悯我们，所以我说他永远长存都是慈爱的怜悯。但是我们不要盼望我们继续这样下去，认识了神，我们应该好好的来到求神帮助。所以每一次当我告诉我自己我不能的时候，我确实要软弱来跪在上帝面前祷告求神。所以不要成为一个 too strong 的人，没有用。好，神的命令是无法妥协，他告诉我们是说神将吩咐我们，神将交代我们，神的命令肯定是圣洁、公义、良善，一定是为我们好的，肯定是为了我们的灵性好，肯定是帮助我们的灵性的，肯定。所以遵行神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吃亏，但是肯定帮助我们的灵性，肯定我们越来越靠近神，越来越远离魔鬼，越来越偏走向神的道路，这是肯定的。这个是第二个特征。第三个，那个灯是绿色。好，第三个，神的命令是清晰、明、准确、明、目的明确 ，clear and purposeful， 是很 clear 和是有目的的。所以，如果我听见一个声音是模模糊糊、不清不楚的，暂时跟它放在一边。神做每一件事情一定有一个目的，神不随便做事。所以我说神如果是真的是跟我讲话一定有目的的，神不会告诉你说今天你不要去 Walmart 那里没有大减价，你要去 Costco 买东西。你说神告诉你这个干嘛？ 我要 benefit Costco 有大减价，你不要去 Walmart 买。好，所以我们要懂得分辨，神不会随便跟人说话，但是神讲话的时候呢，要很注意，一定有事情发生。所以神的命令第三个特征是清晰准确 ，clear and purposeful， 一定有个目的。好，当我们越读圣经，越读圣经，我们就越把神的话记起来。所以为什么我去操练弟兄姐妹常常把神的话记起来，常常把神的话记起来，无时无刻把神的话记起来，因为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为什么？当帮助我们的灵性，怎么样帮助？请你们翻开约翰福音14:26，14:26。好，我们可以不可以站起来？来，坐太久了，有时候要需要做个运动，来做些运动。14:26，一块念，一二念。 但宝贵师就是父以我的名所要差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好，谢谢坐下。好，为什么我要大家常常殷勤的研读圣经，要把圣经的话背起来？因为这对我们的灵性，对我们的理性方面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常常有神的话，那神的道能够洁净我们。阿们。是，圣经讲得很清楚，神的道能够接近我们，神的话能够指引我们当选的路，神的道可以给我们智慧来的做选择，神的道可以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分辨。所以种种的好处帮助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我相信神会跟我们说话，大半都是透过圣经的话，因为这里是圣灵的工作。他说圣灵来是要将一切的事指教，这个指教可以翻译成教导。谁的教导？耶稣的教导，曾经耶稣说过的话，教导我们，并要叫你们想起。这个把这个字圈起来，这个想起这个字呢，是一个提醒 remind 的意思。这个想起是一个 remind 的意思，提醒我们。 叫我们想起神对我们说过的一切话，他的话记忆在哪里？圣经。好，请 AV 弟兄帮忙一下，可能有这个什么音，这个音，可以吗？好，谢谢。这我已经放下来了，怎么样？可以吗？可以吗？好，好，好。所以圣灵会提醒我们，让我们想起，就是提醒我们，神在说过的话就在圣经里面。所以当我们做每件事情，比如说现在我逛市场的时候，忽然间我的心里面想去偷，因为没有人看得见嘛，我把它放在口袋里面。啊，可能上主圣灵让我想起，提醒我不可偷窃，十诫里面其中一诫有没有不可偷窃？好。然后你说我心想偷，哎，我迟点才听吧，上帝，我偷了心，还是我马上听从？虽然我心想偷，对不对？所以我说，为什么我们听到神的命令，我们先听从？你要等你的心真的是不要偷的话，等到几时？不知道。耶拿等到几时？第四章还在发脾气，甘愿吗？不甘愿，谁不甘情不愿？还是要，但是神的旨意会成就，肯定要成就。神也透过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一个先知去传讲这样的信息一致，我告诉你，这个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布道会，全程信主。哎，你说有没有可能现在看得到这样的事情吗？啊，很难看的。你走传讲那这样的一个信息，没人愿把石头丢死你就好了，全程信主，你看到上帝的作为吗？所以先来听，所以是告诉我们说，圣灵会让我们想起，提醒我们神所说过的一切话。好，我给大家一个总结，就是命令的基础是基于整本圣经神的话。上个礼拜已经教导大家有关圣经是神的话，所以一切圣经的命令里面是基础是基于在圣经神的话。好。在这里我们要继续想一件事情，神要求他的儿女是怎么样一个儿女？神要他的儿女是怎么一个 obedient 顺服 的儿女，听命的儿女，顺命的儿女，顺命的儿女。但是后现代主义我又提了，因为这个呢，我告诉你，多多少少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真的。我说我，如果你说我没有的话呢，你可能不是活在这个地球上。我很坦白说，每一个人大大小小都有这方面受到影响，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所以现在呢，他告诉我们，我们不谈这个什么顺命的儿女，后现代主义影响基督徒成为一个，神要我们成为一个 successful children， 听得懂吗？因为成功神学，就回想到我们这里了。我的心这么恨他，你说我要去爱他，这个不成功，这个不 successful， 所以我不要做。所以我们就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因为呢，我要成为一个在上帝眼中，神要成为救你，要让你成为一个成功的一个基督徒吗？是吗？不是。成功神学大家很清楚了哈，一切都是要好的，要有大房子，代表你身份成功，大车子，做的一切都是好的，上帝怎么赐福你？好，这个我们不谈了，这个成功神学以后有机会再谈。神要我们是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听命，先来听。我们多听，我们多遵行，这个的行为能够改变我们的心。Our action alter our heart， 翻译一下， 改变我们的心， 改变我们的心，我们的行为能够慢慢改变我们的心，因为神看到我们这样，神会不断的加力量给我们。有一天，当你跟的是有一天，你真的会对这个人完全除去这种仇恨，我们不知道的，因为我们先来听，因为我们不要让自己堕入这一种的硬着心的光景里面，这一种是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刚硬的， 还记得我说刀刀刀刀刀吗？一直往下滑吗？啊，这个就是魔鬼要我们的，跌入这种的陷阱里面。好，怎么应用？三大特点，好，记得啊。好，来结论：听命、听从神命令就活，违背神命令就死。那个是整个的信息的中心。那个是第二节的上半段，这个已经知道哈。听命就是活，违命就是死。所以神要我们什么？做一个顺命的儿女，顺命的儿女，听从他的话。好，我们要来讨论分享一下，就你那一排哈，就几个这样几个就一起讨论，跟兄姐妹一起讨论，分享听命跟违命的经历，跟大家一起分享。好，让我们还没有在结束之前，我给你们时间哦。接下来就是有个作业，那我先发作业给你们哈，因为可能你们大家会有很多时间要去讨论。这个礼拜的作业呢，我知道大家都很忙哦，但是忙了，大家为着自己的工作忙、家庭忙，也要为自己的灵性来忙一忙，好吗？听得懂吗？我们都很忙，学习也忙，工作也忙，家里也很多事情要忙，大大小小很多东西要忙，但是可以不可以为我们的灵性来忙一忙，就是做一些作业，让自己做一些功课去学习。我这里会叫班长待会把这个作业发下去。今天的作业呢，是我生命哪些层面违背神的命令，自己做思考写下来。我生命哪一些层面违背神的命令，比如说做丈夫的，我没有爱我妻子；做妻子的，我没有顺服我丈夫；做儿女的，我不听从父母的话。比如说了哈，我生命哪一些层面违背神的命令，自己写下来。那这个不需要交给我，有一些你们要交给我都可以啊。如果你说牧师的保密，我可能有一些我找你谈都可以。接着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实践听命的功课，你自己写下来，我要怎么 practically apply， 我要怎么样很实际的来到去听命。比如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很大的弱点，我没有办法去听从神的命令的，写下来，知道了我要怎么样去改变，不是知道了就算，知道了不去祷告，那个是什么？ strong 的基督徒。知道了需要求神帮助，那个是 weak 的基督徒，软弱的，求神帮助，好不好？好，待会放学之前，你们跟王东拿这个作业。好，我们现在先各自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分享听命以为命的经历。好，我这里有一点点的时间哦，我想问问Ashley， 好，我不晓得你想不想分享。上个礼拜呢，因为他跟师母他们坐在一块，他分享有关圣经是本故事书的这个经历。师母听到，师母跟我分享，我觉得他这个经历很好，很 practical， 他亲身经历的。你想不想跟大家分享？有两分钟，可以吗？ 可以啊。 好，谢谢你，来鼓励他。他从小是怎么样的？认为圣经是一本故事书，这本经历来分享。你可以出来，你给他那个麦克风。 就是我小的时候，去书市买了一套书，然后里面有世界各国的神话故事，然后其中还包含一本圣经故事，然后当然其他都是叫什么什么神话，然后只有圣经它没有叫圣经神话，它叫圣经故事。然后我在看这套书的过程当中，当然那个时候我们在国内买不到圣经，圣经是只有在教会里面可以买到的，然后也没有人给这样的教导。我们从小到大学的就是无神论，就是进化论这样子的。然后我在读那个书的时候，我很有代入感。然后我是读一个故事，当然跟我读《一千零一夜》，跟我读其他的那些故事差不多一样，我会好像自己是以色列人，然后看他们堕落了就很着急，说哎呀怎么你们又犯错误。 然后看见他们哪一点得胜了，然后就得到奖励，就长出一口气这样的。但是当我合上书本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很感叹，我说要是上帝是真的就好了。我很期待他要是真的就好，我很希望有一个神，但是可惜他不是真的。然后我就转过头去干别的了，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有人给我传福音，就这样子。 好，谢谢。他在告诉我们是说，我很盼望这本书所讲的是真的，其实不是真的，只是一本故事书。所以我们要教孩子，真的教孩子，这本不是一本故事书，这本是一本圣经。不然孩子会认为说 Yeah, it's good to know that this story, but it's just a story. It's just a story book. 好，好，我们分组几个分享有关听命跟违命的一个经历。好，我是想盼望大家呢过后分享过后呢彼此做一个祷告，大家做个祷告。我现在先做一个结束祷告，做个结束祷告，然后我们彼此的分享，然后各组那一组的话呢就做结束祷告，然后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所以呢，你们如果有问题，待会你们离开之前把你们的去后面拿那个纸条写下你们问题，下个礼拜不是直接交给王东，他会收集的。我今天回去会看，下礼拜我会选出两个问题跟你们做答。好，我刚才 sorry， 我刚才有一句话忘说了，就是大家写问题的时候只是要针对主日学学的，你不要写比如说牧师我如何祷告，虽然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跟我们学的这个没有相关的，就尽量针对你的哪怕是疑问也好，困惑也好，或者想问针对主日学的问题放在那盒子里或者交给我都可以。谢谢 谢谢。好，来，我们先做结束祷告，待会呢大概用七八分钟去分享，然后自己做祷告。如果大家觉得你那组很有默契，你想谈到一点钟都可以，就是你们那组自己做安排。好，我们先做结束祷告。来，主，我们感谢你，凡听你话的人遵行的就有福的，我们求你给我们恩。